卫委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我国劳动新闻19号发表了社论，永远弘扬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党建设业绩，推动主体革命胜利前进。